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嘉宾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又来了。 丽华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照镜子这件事儿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内心要经常照着镜子，这是那种上升到比较文艺的 没错 方面啊，升华了。有的时候去想想自己的内心状态，也是对自己的精神健康比较好的， 是 对吧？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对。 当然了，说照镜子的话呢，就是真实的照镜子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吧。 对，特别是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对， 丽华也应该很喜欢照镜子。 我较比其他的女生可能是很少照镜子，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然后中间然后中间白天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做一下 check， 然后一般很少照。 那比如说你开车等红灯的时候，会不会看一看这个后视镜啊之类的？ 不会。 对， 我 真的是和一般女孩子不太一样、啊、 对，但是我真的是需要时常去照镜子。我经常这样，就睫毛粘在脸上然 后、所以你照镜子是处于这个整洁的需要 整洁的需要、 那不知道这个如果真的有心灵镜子的话，丽华觉得这个心灵镜子当中的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体现，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感觉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状态，应该善恶并存吧。 有，就是一个魔鬼， 对， 一个撒旦，一个天使， 是没错，没错，我认为是。那可能这个比率不太一样，对，那应该每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我认为，对。 也就是说，你真正看自己的内心呢，你除了这个喜怒哀乐之外呢，你看的更深一些，就是对于人生的一些看法了，对于你自己人性的一些看法了。 没错，那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有关，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灵的镜子，其实从旅行就可以体验出来。对， 也是 通过旅行，没错。 有的时候旅行呢，它会完完全全展示出你的真实个性，尤其是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你跟你非常亲近的人去旅行的话， 是。 当然，很少有人去跟那些不亲近的人，除了这个跟上司之类。 哎呦，太痛苦了，这个例子。 对吧？如果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旅行的话，你完完全全是展现出你 最真实的 一个样子。 没错，没错。那我们的朴主播呢，在旅行当中有没有说经常会确认到自己平常没有意识到的自己的性格一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习惯方面的东西？ 旅行当中就会觉得啊，我这个人太没有计划性因为我去旅行一般都没有计划的，但是走之前我觉得会很潇洒。比如说 对， 我会觉得哎，没关系啊， 对啊， 我到那儿了以后就先定一个地方玩完了以后晚上回去睡觉之前我再定一个下一天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没错。对， 但是每次根本就没有时间了你去玩完之后你就累得不行了，对吧？ 没错， 倒头就睡了。所以每次我都会觉得计划的确是挺 重要 的。 很 重要。 当 然了，我们说了今天这个地方呢，它也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倒映我们美丽的身影。 是的 再深看我们会看到这个小天使这里是一汪湖水，对吧？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鲍川市的，我们叫它山景湖水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个山是就山山林的这个山，景是井水的这个井。所以说像山林中的山景一样，非常非常清澈干净的一个湖水。 这样一听这个名字呢，就是在山当中的。有人想，哇，山中有一个湖，这个意境呢，一听就是很美了。 没错，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湖应该是这种群山环绕啊， 对对， 非常美的一个样子吧。 对，它较比说是群山环绕，它的所有的周边不是说都有山的，它只有三面是环山的。在北侧，它的这个湖水的北侧有这个明生山，明生山， 然后 对，在湖水的下方，就地理位置上，在湖水的下方有观音山，然后在西侧呢，西部有这个望五峰，对，所以说算是山。山面环山，山面环山的一个湖水吧。 所以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它是山水画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湖水呢，不是人工湖水，它这个湖水深度是比较深的，大概是24米左右的这个湖深。然后在周边的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听说呢，来这个湖水就是很多的游客来这边不是为了单看这个湖水，而是湖水周边的景观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对 对吧？所以不光是在湖边玩。你可能会来到这个算是一个综合性的景区，对吧？ 没错。 那光是听说的话呢，就会觉得哇，内心非常的舒爽啊，非常的豁然开朗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冬天嘛，现在是 对， 因为湖水它是静止的一个水面， 对， 很容易结冰的。这里冬天会结冰吗？冬天也可以玩吗？ 冬天 可以玩，因为这里湖水是一年四季有各自不同的魅力，所以说大家春夏秋冬任何季节来都有它季节可以去享受的一些一些美景或者是一些 游乐项目。 游乐项目，对，像冬天呢，我们这边就是在山景湖水附近有12月。开始到2月末吧，有雪橇庆典。 嗯， 所以说这个雪橇是非常的有趣，能够回想到童年。哦、对对对， 雪橇庆典这个庆典第一次听说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雪橇吧啊。 嗯， 那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来这里。撒花玩了、 没错没错，其实大人也很喜欢 啊、也是啊、去寻找回味童年。 对，那我们朴主播，你能回想一下你就是最后一次滑这个雪橇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可能是去年吧。 哦哦，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老家呢是在这个东北， 哇， 然后东北地区， 没错， 所以呢每年过年的时候回家，那都是满山的雪，而且我们家有一个河，它会开这种冰场和雪场。 哦， 但是它不是滑雪场啊，它是那种就是滑雪橇的。 对对， 大坡，所以我只要一回家都可以玩的。 哦，哎呀，这个我问的问题， 是不是没有问好啊？ 没有问好，对。 丽华还记得自己滑雪橇的年纪吗？ 很小的时候了，很小的时候。对，我家也是东北嘛，然后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初中吧。 啊，那真是太久远了。 对，太久远了。 当然我们平时坐那雪橇，他说有什么稀奇啊，但是这儿的雪橇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吧。 没错没错。那在这边最具代表性的雪橇是这个鸭子模样，小鸭子模样的这个雪橇、啊、然后大家就看到那个湖水上有各种各样的就好几只鸭子模样的雪橇，觉得非常非常可爱。而且每个雪橇之间，鸭子的雪橇针可以连接起来，前面有一个牵引车，然后在湖上就像一个小火车一样给大家就做一个牵引，非常非常有意思，小孩子们非常喜欢。 也是。 对，而且这个鸭子模样呢看起来非常可爱。可爱嘛、 啊， 所以孩子们一看到这个鸭子就想去骑上去滑， 啊、 对，没错。 孩子们喜欢欺负这小动物吗？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有一点那种心理的一些影响嘛。而且这个鸭子雪橇，特别是对于孩子，非常非常有人气，但不是免费的。对，我们只要交5000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30块钱，对，就可以去玩了。 对，也不是很贵啊。 嗯， 因为这应该是在湖面上进行滑行，对吧？ 没错。 那冰面滑雪橇的话，应该是非常快吧？ 没错没错，非常快。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滑雪橇它快。能多快 啊！ 但是如果让孩子去滑的话，这个速度让孩子就是他体验的一个感受是觉得，哎，这有一点点害怕。 哦，很快的、啊， 很快很快、哦，对。而且这个不是说他可能是因为速度快，而且是冬天嘛，所以你去滑雪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衣服一定要穿的多、 啊、 或暖，穿的暖。 而且它是在冰面上、啊。 没错没错，一定要穿那种长的羽绒服，然后戴上这个口罩，对，还有这个围巾啊、围脖啊，还有一些手套也要戴厚厚的。 一定要注意保暖啊！我们说这个话题是。 是。 丽华应该是相比夏天更喜欢冬天。 没错没错， 我记得有这样的有说过。 对，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不怕冷的这一人群吧。 没错，我是不怕冷的这一人群、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年一年可能这个抗冻的这个程度可能越来越差、啊、但是还是非常喜欢冬天、因为我觉得冬天它冷嘛，所以说就是精神比较昏迷的时候叫学习学多了、或者工作做多了。 哦，这个人生追求很了不起啊、 对对对，你可以到外面，一到外面就是一个天然的就是算是镇定剂或者是对、清醒剂。对， 很好。如果您觉得精神萎靡的话，冬天不穿长羽绒服你出去冻一会儿。 对，而且有冬天可以就是体验这些东西，包括刚才我们说介绍的滑雪橇，然后还有去滑雪滑冰都可以、然后下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自然美景嘛。 对啊、所以冬天的话应该是有很奇特的一些体验。 对， 怪不得这南方的朋友啊或者是热带的朋友，他们都想要去这个北方国度来看一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样子。 没错。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雪景。好，回到我们这个湖面啊。 好。 刚刚除了这个我们说了有很多种雪橇嘛，除了小鸭子模样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雪橇吗？ 对啊，有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鸭子模样的雪橇是最新型的。 啊、 新版的雪橇，人气产品、没错。那还有传统式的雪橇是木质的雪橇。 应该是我玩的那种。 对 对 对，我记得我们冬天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在东北都是那种麻袋雪橇 啊， 爸爸在前面就有一个麻袋，然后就是爸妈就在前面拉着你，哎，对对对，当时小时候就随便在家里拿一个麻袋就去滑了， 上冰了， 对，上冰， 你就不硌屁股吗？ 那个时候不怕不怕。 哇、嗯哦、看来我玩的还挺高级的、嗯、 对对对， 完全就是用做成了一个像这个冰车一样的样子、 哦、对。那我现在介绍的可能是我们朴主播小时候滑过的那种、嗯、是木质的，然后底下有那种像、 啊、冰条是吧， 对，冰条，然后 你得自己用手滑、 啊、 两个小木棍这样滑、 嗯嗯、哦，对，这个我觉得你要滑快了的话又是从坡上下来的话 哦， 超级刺激， 没错， 这个速度应该跟比小鸭子要快一些吧？ 没错，这个比小鸭子要快一些，而且它是需要我们自己用这个去、嗯、自己去拨嘛，用这个小木棍去拨、嗯，所以说这个速度虽然快，但是你可以适当的做一个调整， 嗯，对， 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在这个冰上滑太快啊，因为毕竟是小孩子嘛，对吧？而且你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要注意的。 对，不要急速的那种飞驰。 这冰上这样的活动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有一定危险性， 还是提醒大家哈、 嗯， 要注意安全。 嗯， 那除了这个雪橇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冰上体验其他的一些冰上运动项目。 没错， 我们说的不是那种什么短道速滑、啊。 滑一滑冰 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 这里还可以骑自行车。 没错，有冰上自行车。 嗯， 然后这个冰上自行车呢，不是我们自己就是在路面上那种自行车，嗯、是后面有这个轮胎，对，前面是那种雪橇的一个模样，嗯、所以非常非常的稳，非常非常安全。哦、对，然后但是有一定的速度感吧，嗯、但它是需要收费用的。 我觉得这里都是要收费的。 对对对， 多少钱呢？很贵吗？ 还好，不是很贵，是5000到8000韩币左右、 嗯、啊，那还好啊。 嗯， 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自行车和雪橇的一个结合体了。 嗯，没错、啊、没错， 也是很新奇的。 嗯， 当然了，我们刚这个提到了很多吧，啊，比如说小鸭子呀，啊，传统的呀，自行车呀，不，这最刺激的要数这个，我看的这个韩文，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啊？ 嗯， 就是在冰上。我去坐火车，这怎么回事呢？ 哎，这是就是像火车的一个模样。 嗯嗯， 然后刚才也说，我说过这个湖水上有这个牵引车嘛，然后把后面的一些雪橇有一个火车模样，前面有个大的一个牵引车、啊、就感觉是在冰上有一个火车在那边 啊， 对， 就是没有轨道了， 没有轨道， 就是几个很多的这个雪橇大家连在一起、嗯、然后前面牵引车一起转， 对对，没错， 这个速度应该是比较悠闲的吧。 嗯，还好吧，它可以根据这个牵引车的牵引而不同、啊、 根据乘客不同而不同，我觉得应该是，如果都是成人的话他可能会滑得快一点。 没错没错， 小朋友的话他没有必要滑那么快，那孩子都吓哭了，那 是是 这个一对家长也没法交代了。 是没错，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 我觉得冬天大家都比较懒嘛，不喜欢运动、 嗯、 来到这里的话大家可以适当运动运动也不错。 没错， 嗯，那玩完之后呢，我觉得需要补充一点点体力的， 嗯， 对吧， 对， 我们可以简单来点小吃吧，在这里 是是，这里是有我们韩国典型的小吃。 嗯嗯， 一般韩国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一个街边的小吃，朴主播知道是什么吗？ 欧姆， 欧姆，对 对吧，就是鱼糕吧，好像 对对对对对，没错，鱼糕， 就那个一个大汤锅，有点像这个关东煮。 对对对，有点像咱国内的关东煮哈、 嗯。 然后这边也可以说，就是大家玩累了之后，有简单的一些小吃，其中就有这个鱼糕，哦、就像咱国内的关东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辣炒年糕。 啊， 对，这两个是最典型的一个 国民 小 吃，对吧？韩国人习惯说国民什么什么，国民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就说明这个真的是在所有的国民心目当中都是第一的位置。 没错，没错， 国民小吃你可以在这里吃到。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啊，在这个景区吃这样的东西， 对， 而是在冰天雪地的感觉， 对， 一定会觉得很暖和。 没错，这跟你在家附近吃的那个鱼糕和打糕条不一样味道， 对，啊，也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常见了。你要是在这个市区内生活的话，对吧？ 没错。 那丽华喜欢的这个韩国小吃是什么呢？ 啊，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鱼糕，就特别是冬天的这个鱼糕， 对， 是在你不经意间路过的时候就有街边那个小摊嘛， 对对对， 你就可以去吃个一两个鱼糕， 对，而且这个汤你要喝 啊、 一般它是有这个纸杯准备的， 是是， 喝一点点。 我们的朴主播呢、嗯、最喜欢的小吃， 我也是这个， 对对对， 还有这个米肠当中的肝、 嗯、哦。没错， 嗯，这个米肠我不是很喜欢的， 对对， 但这肝我觉得很好吃， 对对，很好吃， 它就是蒸出来的肝，然后蘸这个咸盐吃， 啊、 很好吃的， 哦、对， 嗯，当然了，在这里呢，您吃饱了以后呢，冰上运动已结束了， 嗯， 您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准备下山了， 嗯， 这放松运动呢，您可以来散步，因为这有散步路， 没错没错，这里有散步路， 嗯，这散步路其实也是很美的吧？ 对，没错，这里的散步路其实和这个湖水一样有名， 嗯、 就很多人来到湖水的话，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个散步路 啊， 嗯，而且这个散步路呢，这个。是大概是4公里左右吧，整个全程、 嗯、 然后如果说大家慢慢的去散步慢慢的走的话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 嗯嗯， 对，然后中间还有一些雕塑啊、嗯、一些看点、 啊、 对 对，我觉得即使没有 有这些雕塑什么的，大家完全沉浸在自然景观当中， 嗯， 那也是很幸福的。 没错， 其实我来过这里的， 嗯，是， 我也是在冬天去的，那时候我还体验了这个冰钓，大家可以赶在这样的时节去体验一下。 是， 因为这停车场呢，它是在外围，所以要你徒步走完绕湖水走一圈了。 哎，这就散步路了。 对，所以您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美丽的风景了。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山景湖水呢，非常美丽的冬天的一个好去处，也为您介绍完了。所以如果您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到韩国的话呢，可以选择到这里去。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冬季的世外桃源了。 没错， 因为它游人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您可以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当然，穿的暖是非常重要的。 是， 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就是这些了。那我们在下期呢会带您去到太空啊，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下期节目了。 嗯， 那在这里呢，我和丽华也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辛苦您了，下期再见。 사랑을만나이별을하고수없이많은나를울고웃었다시간이란건순간이란게아름답고도아프구나 yeah. 낭만이란신글씨차같아말하고있어막연한보답아픔을피해도다른아픔을만나옆에있던행복을못찾았을까너를보내고얼마나나많이후회했는지몰라지금이순간에도많은걸놓치고있는데말야시간은또흘러여기까지왔네요지금도결국추억을다시시작하는게이젠두려운걸요이별을만나아플까봐사랑을만나이별을하고수없이많은나를울고웃었다Love them pain, love them pain Yeah, lesson from my mistakes 우린실패로부터성장해성장해사랑은하고싶지만 Nobody wants to deal with the pain that follows No, I understand them, no, yeah 이해돼이해돼사랑이라는게매롭게하던게이제는매괴롭게해아픈건없어지겠지만상처들은영원해 But that's why it's called Beautiful pain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由康子斌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冬奥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y name is Kang Zibin. Today I want to tell a story. It can be real. Hi Lele, let's dig a hole in your backyard, says Jack. Jack is always coming up with ideas that make me nervous. We can't, is what I usually say to all of his ideas. But it seemed to be a great idea to dig a hole and look for trousers. But where will we dig? I ask. Let me help you, Quan says.He turns into a metal detector. Sun Quan keeps and we are frantically digging. I bring a canteen with water and Jack drinks it all. It isn't long before he's exhausted and just watched me dig. Dig faster, Lola.My shovel hit something with a clank. It is hard and feel like metal, maybe tin. It appears to be a box of some kind. It's meant to be gold, says Jack. He celebrates by opening a bag of soft candies. He eats one and then drops the rest of them into the hole on accident.He must get it out, I say. I take on my leather jacket and put on the metal box with all of my might. It's open. Jack is very excited, but he doesn't help at all. I bet it's accent. I bet it's valuable, Quan says. The box is run against my small hands.I imagine what it will be like to hold the gold that must be inside. You should use a piece of wood to open the lid, says Claire. Finally, we open the box, and it's empty except for an envelope. Inside it is an invitation to a birthday party. For me, that's all.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思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可以从老百姓生活变化中深切地感受到。那么今天我们就听听其中几位的感受。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在北京的韩阿姨她的感受。我1972年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月薪16元，一年后工资呢涨到了18元。那么改革开放后，我的月薪涨到了100多元，我们非常高兴。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 in 1972, My salary was 16 yuan per month. Salary, S-A-L-A-R-Y, 表示呢一个人的、月薪。它和呢那个 wages, W-A-G-E 这个词呢不太一样哈，都表示呢一个人干完一定时间的工作之后呢拿到的钱。但是呢 salary 表示的呢是指一个人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然后呢每个月能够拿到一个稳定的一个工资。而这个 wage, W-A-G-E 呢它表示一个临时的哈，它这个收入呢不是很固定。好，那么一年之后 ,a year later, that rose to 18 yuan. 之后呢我的工资哈涨到了18块钱。said Han, 64. 那么韩阿姨呢现在已经64岁了。In Beijing,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那么这个词组我们一定要会哈。中国改革开放啊，这个词改革开放 China's reform 啊，我们讲过 reform R-E-F-O-R-M 啊，改革后面呢 opening up 开放 open 这个词后面叫 ing opening up. In late 1978 my monthly salary rose to over 100 yuan. 那么我的月薪啊，达到了100多块钱了哈，已经超出了100块钱哈 ,over 100 yuan. We were so happy to have that much.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哈韩阿姨的收入哈有多少。韩阿姨呢已经退休了。现在我的退休金每月超过了3400元哈，韩阿姨说道。Now my retirement pay.Retirement pay, 那么看一下退休金 retire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一个人退休啊，是一个动词，后面加上 ment 呢，变成了名词 retirement 退休，后面再加上 pay p a y 表示一个人的退休金。My retirement pay is over 3,400 yuan per month.韩阿姨呢是前国营北京珠宝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她出生在北京，一直呢生活在北京。Han is retired worker, a former state-run Beijing jewelry factory. 以前的哈，用这个词，前什么什么哈，叫 former, F-O-R-M-E-R 哈，之前的一个 state-run 国营啊，这个词国营 state 表示国家的，加一个 run。经营合到一起呢表示国营的一个企业哈。同时哈它是一个北京珠宝厂的哈，叫 Beijing Jewelry, 我们学过这个 Jewelry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Factory, who was born in Beijing, has lived in Beijing all her life, 哈，一直生活在北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全国哈大家平均的一个收入的情况。那么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为25974元，是1978年的 22.8 倍。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这个我们讲过啊， Statistic 这个词表示一个数据，它的拼写呢是 S-T-A-T-R-S-T-I-C-S Statistics. Chinese people'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哎，今天我们学一个在新闻里面经常听到的一个术语，叫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哈 ，per capita 啊 ，per 我们知道是每一个的 capital，c a p i t a 啊 ，capital， 然后呢，可支配的叫 disposable，d i s p o s a b l e，disposable， 然后加个 income， 合到一起叫做 people's。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 2017, 2017年呢是25974元 ,25,974 元，是1978年的 22.8 倍 ,22.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1978. 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扣除物价的因素哈。扣除哈这个词呢就相当于把一个东西给它减掉，是数学的一个减法 deduct D-E-D-U-C-T D-E-D-U-C-T deduct 减掉哈 deducting price factor 那么韩阿姨啊，现在仍然记得啊，当时差不多40年前，这个物价当时很便宜。她还记得啊，上个世纪70年代啊，所有的食物呢都很便宜哈，买东西都很便宜。比如说米哈，每公斤呢差不多2毛多哈，一公�斤。面粉呢，每公斤3毛7分。最好的带鱼哈，每公斤5毛钱。Han still recall how cheap all the foods were back in the early 1970s. The rice was a little over 20 cents per kilogram, flour 37 cents per kilogram, and the best ribbon fish was 50 cents per kilogram, she said.带鱼哈，这个带鱼呢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鱼类哈。那么看看这个带鱼叫 ribbon fish， ribbon 它原来的意思呢指的是一个彩带，后面加一个 fish， ribbon fish 表示这个带鱼，哎，和这个带这样的一个鱼哈，很好翻译叫带鱼。 ribbon fish was 50 cents per kilogram。 但是啊，虽然哈，这个当时的物价是看似很便宜哈，跟现在比看似很便宜，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一年下来我们哈，大家只能吃到时令菜，平时还可以，到了冬天人们只能有萝卜和大白菜。所以呢韩阿姨说呢，她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But you could only eat seasonal food 啊，看看这个时令菜，这个时令 seasonal food， seasonal food， season 表示一个季节哈，加一个 al 啊，表示在季的、应季的这些菜啊。 seasonal food in the winter people only had radishes and cabbages。 那么两类菜是大家的一个大众菜哈，在冬天的时候，一个呢是萝卜哈， radishes， radish， radish， 然后呢 cabbage， cabbage。 Han noted that she preferred life today。 那么韩阿姨说呢，他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 prefer life today。 原因非常简单，现在呢他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Now I have seen everything and I can eat anything whenever I want。 那么现在大家冬天可以吃到呢夏天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菜。那么讲完了韩阿姨，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杨先生。他呢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Mr. Yang, who was born exactly the same year that reform opening up had started in Southwest China, Guizhou Province, echoed. 那么他用了一个词叫 echo, E-C-H-O, 回声、回响哈。那么也可以表示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有一个共鸣。当时啊，杨先生回忆说，在他小的时候啊，一分钱哈看起来都很值钱，因为啊，用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个冰棍儿。A single penny seems like a lot. 啊，看起来这里面一分钱，他用的是 a penny, P-E-N-N-Y, 哈，表示一便士。但是呢，这里面只是我们人民币的这一分哈，一分钱表示说最小的这么一个货币单位。A single penny seems like a lot. Yang recalled, we could buy a popsicle with just 1 cent. 好，那么看一下，我们可以用一分钱哈，可以买到一个冰棍儿。看一下这个冰棍的英文叫 popsicle， P-O-P-S-I-C-L-E， P-O-P-S-I-C-L-E， 哈， popsicle 表示这个冰棍。杨先生当时回忆到哈，当时小的时候有一年春节，他收到了哈总共5块钱的一个压岁钱哈，当时收到的钱都是2毛钱，所以说呢一大摞的哈，大家想一想，他当时很高兴，因为啊终于有了一大笔钱了。 One lunar new year I got a redpacket, red packet 表示说红包哈，压岁钱哈， red packet, P-A-C-K-E-T of 5 yuan, which was piled in 20 cents paper money. I was so excited because I finally got a pile of money. 杨先生还回忆到呢，当时像电话呀、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冰箱，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是普通中国家庭的一个奢侈品。 Telephones,Bicycles, radios, TVs, and refrigerator were luxury products. 啊，看看这个 luxury, L-U-X-U-R-Y, luxury, 啊，奢侈的哈 products for common Chinese family in 1970s and 1980s. 当时啊，他还记得整个村子里面哈都聚到一起看电视剧，整个 村子，甚至呢整个城镇啊，只有几台电视。他还说，有电视的地方往往成为人们交流的这么一个中心。Young remember how the whole village gathered in one place to watch a TV drama. 大家一起聚到一起呢，来看一个电视剧。There were only a few TVs in the entire village. 整个这个村哈，只有一个电视或几个电视，非常少。Even the entire town. So whenever there was a TV drama, everyone went out with their stools.人们都拿着小板凳哈，然后呢去看这个 TV drama， 看电视剧。He said, adding that places with TV often became the center of communications， 啊，成为了人们这个交流的中心。但对于现在来讲啊，每一个家庭说是这个电视已经非常非常的习以为常了。那么很多的家庭啊，不只有一台电视，可能说有两台或三台电视了。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 in 1972, my salary was 16 yuan per month.A year later, that rose to 18 yuan, said Han, 64 in Beijing.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 1978, my monthly salary rose to over 100 yuan. We were so happy to have that much. Now my retirement pay is over 3,400 yuan per month, Han added. Han is a retired worker of the former state-run Beijing Jewelry Factory,who was born in Beijing and liv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all her life.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ese people'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 2017 was 25,974 yuan, 22.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1978, deducting price factor.Han still recall how cheap all the foods were back in the early 1970s. The rice was a little over 20 cents per kilogram, flour 37 cents per kilogram, and the best ribbon fish was 50 cents per kilogram, she said. But you could only eat seasonal food. In the winter, people only had radishes and cabbages. Han noted that she prefers life today. Now I have seen everything and can eat anything whenever I want, she added.Mr. Yang, who was born exactly the same year that reform opening up had started in southwest China, Guizhou province. A single penny seemed like a lot, Yang recalled. We could buy a popsicle with just 1 cent. One Lunar New Year, I got a red packet of 5 yuan, which was piled in 20 cents paper money. I was so excited because I finally got a pile of money. Telephone, bicycle, radios, TVs, and refrigerators,were luxury products for common Chinese famil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Yang remember how the whole village gathered in one place to watch a TV drama. There were only a few TVs in the entire village or even the entire town. So whenever there was a TV drama, everyone went out with their stool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places with TV often became the centers of communication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爱白鞋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 Jason 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如果你看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白色鞋子，你会用英文怎么表达呢？I love my white shoes, 对吗？我爱我的白色鞋子。哦，可是如果这双鞋子弄脏了，你的心情会怎样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Pete the cat, 皮特猫他会怎么做吧。 Oka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ete the cat, I love my white shoes.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是皮特猫系列里面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我爱我的白鞋子。你准备好了吗？ Pete the cat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 his brand new white shoes. 皮特猫啊，穿着一双崭新的大白鞋子在大街上散步呢。 Pete loved his white shoes so much. He sang this song. 那皮特猫呢，非常喜欢他的白鞋子，他美滋滋地唱道 I love my white shoes, I love my white shoes, I love my white shoes, I love my white shoes. 我爱我的白鞋子，我爱我的白鞋子，我爱我的白鞋子，我爱我的白鞋子。Oh no, Pete stepped in a large pail of strawberries. What color did it turn his shoes? Red. Oh, 不好，他一不小心呢，踩上了一堆草莓，他的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呢？对了，就是红色 ,red. Did Pete cry? Goodness, no!He kept walking along and singing his song. 那皮特猫会哭吗？他才不会哭呢。他继续唱着自己的歌。I love my red shoes, I love my red shoes, I love my red shoes, I love my red shoes. 我爱我的红鞋子，我爱我的红鞋子，我爱我的红鞋子，我爱我的红鞋子。Oh no!Pete stepped in a large pail of blueberries. What color did it turn his shoes? Blue. Oh, 不好，皮特猫又踩上了一堆蓝莓。那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呢？蓝色呀。Blue, 蓝色。Did Pete cry? Goodness, no. He kept walking along and singing his song.那皮特猫会哭吗？他才不会哭呢。他继续一边走，一边唱着他的歌。I love my blue shoes, I love my blue shoes, I love my blue shoes, I love my blue shoes. 我爱我的蓝鞋子，我爱我的蓝鞋子，我爱我的蓝鞋子，我爱我的蓝鞋子。Oh no!Pete stepped in a large puddle of mud. What color did it turn his shoes? Oh, 不好，皮特猫又踩上了泥巴，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呢？ Brown, brown, 棕色。Did Pete cry? Goodness, no. He kept walking along and singing his song. 那皮特猫会哭吗？他才不会呢。他继续一边走一边唱着他的歌。I love my brown shoes, I love my brown shoes, I love my brown shoes, I love my brown shoes. 我爱我的棕色鞋子，我爱我的棕色鞋子，我爱我的棕色鞋子，我爱我的棕色鞋子。Oh no, Pete stepped in a bucket of water.And all the brown, and all the blue, and all the red were washed away. What color were his shoes again? 那最后呢，他踩进了一大盆水里，所有的棕色、蓝色、红色都被洗掉了。那这一次鞋子变成了什么颜色呢？ White, white, 没错，就是白色了。But now they were wet. 可是同时鞋子也变成了一双湿的鞋子。 Did Pete cry? Goodness, no! 那皮特会哭吗？他才不会哭呢。 He kept walking along and singing his song. 他会继续一边走一边唱着他的歌。 I love my white shoes, I love my white shoes, I love my white shoes, I love my white shoes. 我爱我的湿漉漉的鞋子，我爱我的湿漉漉的鞋子，我爱我的湿漉漉的鞋子，我爱我的湿漉漉的鞋子。 The moral of Pete's story is, no matter what you step in, keep walking along and singing your song, because it's all good. 那皮特猫的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无论你遇上什么麻烦，继续边走边唱吧，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大家说对吗？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